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哎， 小熊姐姐 啊，哎呀， 我们老师说了、 啊、说什么？ 说我们明天就有一位新同学要来。 哎，你们又要来新同学啦？ 是的是的， 这次来的是一只小兔子吗？ 不是小兔子啦。 那我猜一定是只小猫咪喽。 不是，它是背着书包上学堂的。 背着书包上学堂的？ 圆圆的。 圆圆的？ 有壳的。 有壳的？ 那个圆圆的上面还有转圈圈的。 还有转圈圈？哦，我知道了，是羚羊。是大脚羊、 不是， 它的脚转了圈圈往后长、 不是，它可以放到我的手上慢慢的爬。 这么小的同学， 而且它身体是很软很软的，还有两个小触角， 还有两个小、是蚂蚁。 哎呀，蚂蚁背什么书包嘛？ 背书包？ 蜗牛。 蜗牛？ 是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什么？ 叫蜗耳妞。 它的名字叫蜗耳妞 啊？对。 它是哪国来的蜗牛啊？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非常想见它，但是老师们跟我们说了，它明天从它的国家出发 到你们学校来。 啊，对。 他们国家在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嘛，我知道一定会说，但是它不敢坐飞机。 不敢坐飞机？他有恐飞机症、 太高了、 他 也不能坐轮船。 他有恐轮船症、 对，也会晕会吐。他也不能坐汽车。 他有恐车症、 是的。 那骑自行车呢？ 他不骑，他那个腿骑不了自行车。 他没有腿。 他说他要自己爬过来。 那你们老师说他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上课了吗？ 30年后。 30年后？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大卫·埃略特和洛里·尼克尔斯，是由罗院长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厉害啦，小奥拉。瞧这个小男孩，他手里拿着木棒，笑眯眯的，身上穿着用草做的衣服，红红的头发。他的名字叫奥拉，他住在洞穴里。对了，他可不是现代的小孩，而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洞穴男孩。在奥拉的身边有一头毛茸茸的小长毛猛犸象，它也不是现代的大象，而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猛犸象。它长着长长的毛，两根小象牙。它的名字叫沃玛，它可是奥拉的最爱。它常常用长鼻子卷着奥拉，两个人亲密地抱在一起。每一天，小沃玛都在长大。刚开始，它站在树旁边，只有那么一点点。头顶上的鸟窝离它很远很远。过一段时间，它的头顶已经能碰到鸟窝了。它的两根白白的象牙也已经长得很长很长。鸟妈妈正好可以落在它的头顶上，给窝里的小鸟喂虫子吃。不过接下来它长得更大了，它越长越大，长到比树枝还要高。瞧，它站在树前面，屁股挡住了鸟窝，鸟妈妈着急得回不去家了。 长成了大卧马，那又怎样呢？奥拉还是最爱卧马了。可是住在洞穴里的奥拉的妈妈不喜欢卧马，因为 嘿，奥拉，卧马总是掉毛。哦，嗯，卧马身上的味道可真够大的，把我的花儿都熏死了。嘿嘿，奥拉，卧马怎么不听我管呢？看他把大便拉在哪里了，拉在我们的洞里了，太臭了，太臭了。 妈妈实在忍受不了了，她叉着腰说， 快把那个长毛的家伙给我扔到洞外面去。 可怜的卧马，他只好跟着奥拉走出了他们住的山洞。嗯，卧马很难过，鸟妈妈也飞过来安慰他。奥拉爬到他的头顶上，轻轻抚摸他头上的长毛。没关系，至少还有奥拉是爱卧马的。奥拉想啊想啊，哎，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超级好的主意。他打算教卧马一些好玩的小把戏，这样可以让妈妈觉得卧马聪明又可爱，那样妈妈也一定会爱上卧马的。奥拉想象着，要是妈妈爱上了卧马，那他就可以留在洞里了。于是奥拉就真的努力教了卧马一些东西。现在他把妈妈从洞里请出来，要让卧马表演给妈妈看。 喂，说话，卧马，说话。 卧马张开大嘴，冲着站在他面前的妈妈说了，风把妈妈的头发都吹直了。 哦，天哪，吓死我了。 可是表演还没结束呢，奥拉又扔了个小木棍在地上。 拿来，卧马，拿来。 卧马听话的用长鼻子卷起妈妈，就把她送到了奥拉的面前。 哦，快让他把我放下来，快让这个家伙把我放下来。 表演继续进行，当妈妈正在往篮子里采花的时候，奥拉对卧马说， 打滚，卧马，打滚，快。 卧马躺在地上，重重的身体咕噜一下压扁了一半的花。唉，都搞砸了，妈妈现在更不喜欢卧马了。她站在洞门口，坚决不让卧马进去。如果奥拉要跟他在一起，那他最好也不要进去。卧马只好趴在门口的空地上，难过的把长鼻子缩了起来。奥拉和鸟妈妈坐在长长的毛茸茸的鼻子上。唉，没关系，至少还有奥拉爱卧马。这一天，奥拉又在练习他的狩猎技巧。他想成为威武的猎人，用他的木棒子打野牛，打雪熊。 哦，我要去打猎了，打猎了！ 奥拉爬上高高的树杈，站在树杈上拼命地喊。窝里的小鸟也跟着他，啾啾啾啾啾，喳喳喳喳喳，喊得好起劲儿啊！突然，一个影子从草丛里向大树靠近过来。 天哪，那是剑齿虎 啊！那是一只凶恶的可怕的剑齿虎。 可怜的奥拉，他一害怕就从树上掉了下来。剑齿虎爬过来，他可是很想吃掉奥拉呢。 他想把奥拉当成一块香香的肉排，啊呜一口。可 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蹦蹦蹦蹦蹦，一个巨大的毛茸茸的影子冲过来，用它长长的鼻子卷起了地上的奥拉。啊，这当然是沃玛，威武的长毛象沃玛。沃玛会保护奥拉哦。哼，剑齿虎现在要重新考虑了，面对这么高大威猛的长毛象沃玛，他能做什么呢？他只好垂头丧气地转身离开了。现在奥拉安全了，他又可以在长长的象牙上荡秋千，鸟妈妈也可以把长长的毛当成鸟窝来睡上一觉了。嘿，沃玛是奥拉的大英雄。哦，还有还有，现在奥拉的妈妈也爱沃玛。 哦，太感谢你救了我儿子，非常感谢，你太勇敢了。 妈妈第一次用手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沃玛身上长长的毛。啊，沃玛可以重新回到洞穴了。 不过现在有点问题，就是沃玛已经长得那么大，想把它塞进洞口实在是有点儿太难了。 切我切我切切切！ 你在切洋葱啊？ 糖耳朵，洋葱是什么颜色的？ 啊，紫的。 还有呢？ 白的。 还有呢？ 还有。 好吧，一般的洋葱就是紫的和白的。啊、那我现在切的这个东西是什么颜色的呢？ 就是紫的呀。 你仔细看看，我切的东西是什么颜色的？ 一圈圈的。 这是柠檬。这是黄色的、 哦、对对对啊！我怎么回事儿？今天 你今天一定是眼睛看电视看得太多了。 是的，哎，你切柠檬干什么？ 切泡水喝呀。 泡水？ 切柠檬水。 柠檬水？ 切。 你光切不泡？哦，我帮你。 啊，哎，哗！你为什么要把水倒在我的菜板上？ 柠檬水。 柠檬水是说把柠檬泡进水杯子里，然后倒上水泡啊泡，然后就可以咕嘟咕嘟咕嘟嘟喝柠檬水了。 哦，真的？ 不是把水洒在桌子上。 抱歉。 哎呀， 我来擦吧。 哎呀，你把这个柠檬都给了啊！我突然想到了，这些柠檬已经被你给弄脏了，没法再喝了。 那怎么办？ 但是他们还可以干别的哟。 哦， 我把它盛在小盘子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这样我们的冰箱里就都是柠檬的香味了。 哦， 嗯， 我想到了。 你想到什么了？ 把胡萝卜切成片，泡在水里，我也能喝到胡萝卜水了。 嗯，我也可以喝一点，这样就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了。 然后把胡萝卜切成片儿，放在冰箱里。 你想让冰箱充满了胡萝卜味吗？ 不好吗？ 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晚上为了节约用电，妈妈提醒呱呱说，呱呱，去看看你房间的灯关了没有哈。呱呱很乖地跑到自己的房间，探了探头，然后他回来向妈妈报告说， 妈妈，房间里太黑了，我看不见。 有一个访问者到一个很著名的小镇去观光，他问一个当地的孩子，你能告诉我这里诞生过什么大人物吗？被问的小朋友想了想，回答这位客人说， 没有，我们这儿出生的都是婴儿。 前一段时间，呱呱听说哥哥放暑假了，他闷闷不乐，回到家去之后就在那儿开始闹脾气。妈妈看见了情况非常不理解，就低头问呱呱说，呱呱，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在这闹脾气呀？ 因为我哥哥放假而我没有。 哦，妈妈听了之后马上逗呱呱说，哦，那为什么你没有呢？ 因为我还没有上学。 两岁的呱呱当时还不太怎么爱说话，爸爸妈妈为此很烦恼，担心他不会说话。有一天早晨，呱呱看到了桌子上面的早餐，他突然开口问妈妈说， 麦片粥里放点糖好吗？ 爸爸妈妈听了之后很惊喜，哦，宝贝说话了，能开口了。这个时候呱呱耸耸肩，对在一旁的爸爸妈妈说， 平时你们做得那么好，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呱呱的爸爸是帽子店的老板，期末考试结束之后啊，当他知道呱呱各门功课都不理想，他就非常生气的斥责呱呱爸爸说，人长脑子干嘛用呢？啊，就是用来思考问题嘛。啊，如果人人都像你这种懒得动脑筋，那你长个脑袋顶个脑袋有什么用啊？ 哈哈，爸爸你还真别这么说，假如你现在说的是真的，如果人人都不长脑袋，你的帽子卖给谁？ 随着年龄的增长，呱呱开始学着臭美起来，他学着大人的样子，把头发梳得高高的，然后呢偷偷地用那么一丢丢发胶把它固定起来。星期一上学的时候，呱呱走进教室，他所有的头发都高高的耸立着。老师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还颇为自豪地跟老师解释说， 这是发胶的反应。 第二天，呱呱光着脑袋走进教室，头发居然都被剃光了，变成了一个小光头。老师又问他，哎，你头发呢？怎么回事啊？呱呱低着头不高兴地回答老师说， 老师，这是我爸对发胶的反应。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景山区第二幼儿园的李长阳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听春。 春姑娘摇响了雨铃，天空飞过雁阵，湖水睁开了亮亮的眼睛，我听见蚯蚓在耕耘，我听见蒲公英在播种，蛋壳裂开了，小鸟